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硅谷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子的。我先跟您说说硅谷的产品经理热。如果你问斯坦福大学的大四学生竞争最激烈的工作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已经不是投资银行分析师，或者麦肯锡的咨询顾问，也不是谷歌的工程师，而是产品经理。其实不仅是本科学生，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 MBA 毕业生也在疯狂地准备产品经理面试，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甚至在今年刚刚开设了产品经理课程，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么多最最优秀的学生的梦想，就是能进入谷歌的轮换制产品经理项目。雅虎的前 CEO 玛丽莎·梅耶尔曾经在谷歌担任产品经理。他建立了谷歌后来闻名遐迩的产品经理项目，每年在全球挑选和培养30-40个刚毕业的最聪明的年轻人，让他们一上来就直接带团队管产品。这些年轻人会得到对公司成功非常重要的顶级项目，并且会有专人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培训，还会组织一次环游世界的游学。玛丽莎亲自带领他们和世界各地的用户交流，拓展他们的视野。红杉资本的首位女性高级合伙人杰斯里之前曾担任 Pullover 公司 CEO， 就出身于玛丽莎开创的这个谷歌产品经理训练营，在谷歌担任了4年的产品经理。这个项目还出了 Dropbox 的产品总监杰夫·巴迪尔马，融资上亿美元的任务管理创业公司 Asana 的创始人贾斯汀·罗森斯坦，被 Salesforce 以7.5亿美元收购的 Quip 的创始人，曾任 Facebook 首席技术官的布莱特·泰勒，还有 AB 测试公司 Optimizely 的两位创始人丹·斯洛克和皮特·库曼等等。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所以，进入谷歌的这个产品经理项目，成了斯坦福、哈佛这类学府最优秀的学生的目标。在这之后 ，Facebook、领英、Uber 等公司开始建立了自己的产品经理项目，为期1到2年。项目结束之后，这些年轻人会立即被委以重任。他们中的很多人20多岁就成了公司高管，而公司几乎所有能在25岁就当上产品经理的人，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这些硅谷顶级公司的产品经理项目加在一起，一年录取的人也不过100多个，而随着申请者的人数水涨船高，录取率可以说是百里挑一。而对产品经理这样高涨的热情，绝不仅在校园可见。已在谷歌、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工作的工程师、设计师、运营经理们，也在积极地准备产品经理面试，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硅谷最核心的岗位。那为什么硅谷人会对产品经理抱有这么大的热情呢？首先是薪资。2016年，美国的招聘网站 Hired 发布的薪水调查显示，在硅谷收入最高的职位并不是软件工程师，而是产品经理。苹果公司的高级产品经理年薪高达17万美元。其次是职业发展。很多 CEO 之前都是产品经理出身，雅虎的前 CEO 玛丽莎、谷歌的 CEO 桑德尔·皮菜、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全部都是产品经理出身。在谷歌、Facebook 这样的科技巨鳄中，产品经理可以一步步晋升到副总裁级别，并没有什么职业瓶颈。而如果你选择创业，产品经理所需要的技能和创业公司的 CEO 非常匹配，所以产品经理又是很好的创业训练营。有意思的是，如果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收购了一个初创公司，那么这个初创公司的 CEO 进入 Facebook 多半会被聘为产品经理。所以很多硅谷的人说，产品经理是离 CEO 最近的职位。接下来说说硅谷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子的。硅谷的产品经理相当于产品的全线负责人，他们不仅负责制定产品的功能要求，还负责制定产品线的蓝图和策略。看上去，产品经理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开会、写写文档、和各种各样的人沟通。但是，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绝对是硅谷猎头们以及各大公司招聘部门不惜一切代价要招来的人才。为什么呢？谷歌的风投合伙人肯诺顿曾说， 长期看来，公司的成与败取决于产品经理。那么第一，什么样的背景才能成为产品经理呢？这个问题上，各个公司各有各的招聘哲学。谷歌的产品经理全部要求是技术背景出身，面试的内容也包括了编程面试。但是 Facebook 和 Uber 这样的公司并没有对技术背景的硬性要求，而是喜欢招一些多元化背景的人。我在 Facebook 的同事有之前的职业音乐家、艺术家，也有投资银行家、咨询师、天使投资人、新闻记者等等各行各业出身的人。可以说，硅谷的产品经理尽管百里挑一，录取难度极高，但是还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要求一定是什么专业或者是什么背景出身的。第二，影响他人而不是直接管理。那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呢，产品经理需要的是影响他人而不是直接管理他们。硅谷的很多公司，产品经理并不担任行政职务，也就是说，工程师和设计师各有各的老板，并不汇报给产品经理。在 Facebook 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工程师导向的文化背景下，产品经理并不能要求工程师做什么，工程师就照做。这就要求产品经理得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能够用诱人的未来蓝图、逻辑性的数据支持和切实可行的运作方案，让工程师们受到启发，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潜能，从而实现自己的产品蓝图。第三，一个产品经理 VS 七个工程师。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们的比例每个公司有所不同，但一般七个工程师对应一个产品经理算是比较常见的比例。第四，越高级的产品经理越不会花大时间去写需求文档。在硅谷，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其工作不仅仅是写出一个完美的产品功能文档，实际上越是高级的产品经理越不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写文档上。对他们来说，如何能够思考产品两年、三年之后的长期计划，如何能够把一个产品领域分成几个不同的功能线，如何制定有效率、有创新能力的团队文化，让团队里的设计师、工程师、运营经理等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如何管理一个不断扩大的产品团队等等，这才应该是花时间的大头。在 Facebook， 你很少看到产品经理花很多的时间画流程功能设计图。大部分的时候呢，产品经理会讲清楚产品解决的问题，如何衡量产品的成功标准，然后会和设计师们在白板面前写写画画，在沟通中设计产品的体验过程。也很少会看到产品经理一个人闷在电脑前几个星期，写出一份精确到每一个按钮的产品需求文档，然后直接给设计师开始设计，然后工程师开始编程。我们的产品设计过程是一个团队合作、想法不断碰撞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独自写所有的文档，万一某个功能和现有的架构根本不契合，又要重新来过，反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第五，并非事无巨细，应该懂得放权。一个好的产品经理知道什么决定需要自己拍板，什么决定可以交给团队的其他人完成。好的产品经理还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能够组织一个有效的产品设计会议，让工程师和设计师能够快速地了解彼此的限制条件，从而设计出投入最少、回报最大的产品功能体验。接下来我跟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先从硅谷的产品经理热说起，揭秘了美国最优秀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商学院毕业生全部都趋之若鹜的产品经理项目是怎么运作的，培养出了什么人才，也解释了为什么雅虎、谷歌、 Asana、 Quip 的 CEO 全部都是产品经理出身。之后我通过描述硅谷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子的，描述了产品经理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技能。相信你已经了解为什么长期来看公司的成与败取决于产品经理，知道了为什么最优秀的产品经理不应该把全部时间花在写文档上，而是应该让团队的成员得到积极影响， 让别人替自己做决定。最后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是，如果你曾经和产品经理工作过，或者自己是产品经理，欢迎留言和我讲一讲你见过的优秀的产品经理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你见过的最差劲的产品经理最大的缺点又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硅谷有着较重的工程师主导产品开发的文化，因此外界对硅谷产品经理的职责和权力有很多猜测和想法，不知道在你的公司是产品经理导向还是工程师导向呢？欢迎你